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8月初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最近有一部影片持续热映，它就是56岁的汤姆·克鲁斯的最新力作《碟中谍》的第6部《全面瓦解》。除了令人过耳难忘的主题曲和让人倒吸冷气的动作场面，影片当中各种让人脑洞大开的黑科技装备让人过目难忘。这些装备里哪些是科学幻想，哪些是我们现在可以领略到的真实科技？今天这一节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嘉宾们是怎么说的，赶紧进入下面的访谈部分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听着这个音乐，大家是不是很快就很容易的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呢？没错，这就是电影《碟中谍》的这个主题曲了哈。每一部的电影当中，我们都能听到这个紧张的这个音乐。您还记得汤姆·克鲁斯挂在绳子上入侵保险库的经典段落吗？这已经都是22年前了。《碟中谍》系列最新一集《碟中谍6全面瓦解》已经登陆了国内各大院线了。除了我们现在听到了令人过耳难忘的主题曲，还有那些让人倒吸冷气的动作场面，那么这个系列最让广大影迷朋友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故事里这些高科技的装备了。这其中还真是有些小玩意儿预言了未来几年的科技发展。城市文化范儿联合北京市科协频道为您带来梦想照进现实的碟中谍。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几位嘉宾。三四将项目组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于迅博。于博士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我们节目的特约评论员李克峰。克峰您好。 大家好。 欢迎二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听的这音乐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克峰呢，为了来做节目，专门是把1到6全看了一遍，是吧？ 啊，对对对，因为光周五看的这个6，然后后边倒过来从5又看回了1， 又复习了一下哈。即便是20多年前拍的影片，真的觉得还是很好看哈。 我感觉这样的，他这个你看刚才那个音乐，其实他是模仿邦德的音乐，就007的音乐，就是他在就是美国模仿这个英国那个007，因为007那个系列很长很长， 是 肯定呢好莱坞也想克隆一版，但是他又不甘于说我完全照着你那个来一遍，所以他变得更复杂一点。我看到从一看到六，我就发现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结构上有一个反转，就是说他不是简单的像大多数谍战片那样就是敌我两个阵营，他呢是一个这个内部有叛徒，每次都是内部有叛徒，然后呢还有敌人，就是说他这个主角他要夹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叛徒和敌人之间这个夹缝里，然后他再跳出来利用他的技术啊，利用他的设备啊，所以这个我是碟中谍系列就看六部以后给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每一部剧情的结构您给他们总结一下， 他的不安定性，就是他背后不是一个强大的组织，而是说他背后有叛徒，这是他的这个特点。 所以这个剧情是 一再的这个反转才特别的扣人心弦哈、 哎、对， 听了这音乐就感觉要出事儿了。于博士看完什么感觉？ 我也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我也是周末去看的蝶六嘛，全面瓦解、 嗯、 就感觉整个电影一直在反转，不断的在反转，就感觉主、 嗯、 反正主角实在是处于一个最困难的阶段。 嗯， 他无论是面对敌人还是面对背后的后方，都是有种种的威胁、 嗯、 危机在他面前，然后他要和时间赛跑去抢赢这件事情。 嗯，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想帮助主角啊，那么多人都在难为他一个人。 是啊，就觉得真的是他这点事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哎对啊、而且关键是时间又很紧张，然后有很多限制条件， 嗯， 在人力呢又很有限，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啊，就他们几个人来干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最后还给完成了， 还给完成了，还是千钧一发之际完成了。 是，所以大家最后长长的出一口气哈、 啊啊， 这个电影就算是顺利圆满的结束了。啊，那么我们具体到《碟中谍六》这部影片吧，片名叫《全面瓦解》哈。这部影片二位看完之后，除了经典的音乐旋律，优美的世界各地的风光，真的是好多地方采景的这个风光哈，还有眼花缭乱的科技装备之外，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克峰，你印象最深是这里头什么情节？ 因为我觉得碟六，因为你看了前五部，你就知道他没有跳出原来那些所有的那个 套路， 对，就是所有的绝技其实都是原来用过的， 嗯， 比如说这个易容术，这个 3D 打印。比如说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那个眼镜的那种摄像和显示设备， 嗯， 再加上各种攀岩，各种就是他原来有的绝技基本上没跳出来。 跳伞呀，这回新的是跳伞。 跳伞以前也跳过，因为你看过前五部你就知道了，也跳过，就是因为 以前是替身跳，这回是这个阿汤哥是自己亲自跳哈。 这可能是他的这个努力吧。 卖点 啊，对，这可能是他的努力，因为他比原来你看上去这个还是这个年纪。要大很多的。 汤姆克鲁斯56岁了，真不像，要不说这个锻炼真是让人年轻 啊。当然你这个电影它光影它是有自己一套办法的。 是， 嗯 于博士，您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那个场景， 攀岩那个吗？ 对，攀岩，攀在山上，然后他的两个助手同时把引线剪断， 已经没有办法通信了。 对， 大家就只能靠默契说，因为他们能看到倒计时，大家在最后一秒的时候啪一下把这件事儿做了哈。 对对对， 好紧张。 对，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美国电影的一个缺点、 哦、 就是说他们喜欢搞这种大团圆结局、 嗯、 没有遗憾的、 嗯、 就是你要看到前几部每次都在最后一秒把按钮摁了，或者把那个什么就那个解除原子弹那一集也是最后一秒把笔记本电脑敲了、 嗯、 就是你都已经知道他这样了。其实作为观众来说吧，就是因为我好多朋友他们做编剧的，他说编剧没法看电视电影，因为他看到这个镜头他就知道下一秒， 嗯， 那个结构套路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看了以后不会享受任何的惊险，他就说肯定是这样，你下边肯定要主角光环了，你这样我就知道你摁了。所以这是他美国片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你没有给大家留一个那个就是真正的悬念。就是我， 您知道吗，如果我要是知道他最后成不了的话，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心里会很纠结、 哎、但是有一个反例啊，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外国的这个一个人提到这个三国演义，就是看到关云长最后被杀的时候就崩溃了，他说前面你给他设了那么多主角光环、 嗯、 斩颜良诛文丑，人格伟大，武艺高强，他怎么能铺垫半天这人就没了呢？但是其实这就是正是三国演义他的那个文学的那个价值所在。 那么说到这次这部最新的影片《碟中谍六》呢，应该说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新闻点，或者是这个节目组要宣传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汤姆克鲁斯阿汤哥亲自跳伞这段镜头。毕竟以他这个56岁的年纪，而且他本身也不是从事这项职业的一个演员，去学这个跳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据说汤姆克鲁斯也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镜头里成功完成了叫超高空跳伞、超低空开伞的演员哈。因为他跳伞的时候是飞机正常的飞到非常高的高度，但是就是剧情需要，就是演的他这个伞一直不能打开，所以他都已经是，我看的是离地面只有几百米的时候才把伞打开的。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吗？像这样子的这种跳伞一般是不是也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到呢？克峰， 高跳低开可以说是一个常规的渗透办法，就是正常跳伞不这样，因为高空太冷了没必要， 这个所以采取这个办法呢，一般都是搞这种就是侦查呀、渗透啊那种秘密潜入才用得到。 嗯， 但是这个方法不算什么高科技，因为这个已经用了很多很多年了。 嗯， 这个战争中也大量使用这种办法。一般来说就是算是，比如说空降部队要在一个地方跳伞啊，他先期投入的是引导组，就是不是伞兵，是那一个真正的高手，跳伞的高手，他们都是这样渗透进去的。然后呢，伞兵会从低空投的比较密集。 嗯， 当然说到这个高空渗透和低空渗透呢，其实我看到他这个六部啊，每一个情节，有时候我就想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上反特的战力都是击败过他这种技术的， 是吗？ 而且他的技术比电影里的高得多。你比方说，咱们说这高空就是跳下来， 嗯， 这个按说， 我先说一下，他这个高空是从多高呢？7600米的高空跳下，然后他在609米以下。下低空开伞， 哎，对， 电影中是这样的。 他从高空跳，无非就是冷嘛，对吧？高空比这凉快， 就是冷， 对， 真的是冷。 但是呢，你要知道，他难的是说把人从这个地面上揪到飞机上去，这个才是真正的黑科技，这个是不会在电影里出现的。 怎么从地面上揪上去呢？是， 对。就是说， 就是飞机在空中飞着，然后人 地上有一个特务，然后他想把他带走。 那不是电影里经常演的，甩一根绳子下来就能让他拉了绳子上去。 如果是直升机飞得慢可以，但是如果是固定翼飞机飞特别快，那你这一下子不要不就没抓着绳子，几百公里的时速，你抓一根绳你肯定抓不住，要么就把人给拉碎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才是一黑科技，但是你在好莱坞电影你看不到。 这个真的是有这个技术。 我们知道的案例是我们自己遇到的，在1952年吉林的安图县，当时破获过一个这个特务案，那个是美国特务。当时呢，就是当然前面还有很多周折，我们先说他的这个黑科技部分。 嗯， 他呢是采取了一个技术叫空取器。 嗯， 所以空取器呢，就是说他这个特务坐在地面上的一个椅子上，然后呢在上边头上呢伸出一根这个一个绳和杆， 嗯， 然后飞机上呢有两个人操作电动绞盘和一个绳和杆，他要像钓鱼一样从超低空过来，把这个人勾住， 兜起来， 勾住以后呢用电动绞盘再拉上飞机。这个才是一个当时美国人秘密的不宣的黑科技。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这个很炫酷的设备，第四部的时候汤姆克鲁斯也有一个，就是当时他这个攀岩的时候戴了一个那个墨镜，你知道吧？ 记得记得， 可以扫描人的这个脸进行这个面部识别，这个我们觉得还算是蛮黑科技的了。于博士怎么看？您也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哈？ 我主要是做光学研究的嘛，他这个主要这个设备呢就是 AR 眼镜，所以 AR 眼镜就是增强现实眼镜。 嗯， 戴上这个设备以后呢，可以在原有的世界的基础之上呢，再叠加一些图像进来。 嗯， 这个叠加的图像呢和真实世界混合在了一起，就让人感觉好像，把真实世界当中的物体进行了标注，然后给它解释。其实这个部分最难的，难度最大的就在于这个光学部分，怎么把这个眼镜做得很精巧，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戴在眼镜上以后呢，会在正前方出现一个对话框，可以和这个对话框进行人机交互。这种设备。 嗯，刚才您说了，您说这个难度是在这个眼镜把它 很难做薄，对，很难把眼镜做薄。现在呢，很多眼镜做的都非常大，体积都很大。 嗯， 对， 因为我曾经去看过一些展览，现在很多展览都会用这种虚拟现实技术来给你展示，你戴上之后，什么往左转能看什么，往右转能看见什么，很立体的那个就非常大。我觉得那就像半个头盔一样扣在脑袋上。 对对对，那个叫 VR 头盔。 VR 头盔， 它会把你和真实世界隔绝开。 嗯。 因为是 AR 头盔呢，是增强现实，相当于你同时可以看见现实世界，又同时可以看见虚拟出来的影像，它会两者同时在一起。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这种看东西的这个，我想问一下克峰，您平时了解就是这种全黑的这种红外夜视仪哈，如果这些设备其实如果要是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会更方便一些呢？ 其实这样的技术在日常生活中有，比方说渔民很早就用这种夜视设备，或者是那种微光设备去捕鱼，追踪鱼群，这个其实大概二三十年前早在海上就已经用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它有一个一个是观察的效果好不好， 还一个是体积的大小，比如说以前用的这个微光的设备用的是那个级联式的，特别长，跟枪那么大个，就是你抱着它出去确实也很费劲。当然技术这个进步了以后呢，微光的变得很小了，体积变小了。那么另外的一个原理呢，就是比如说是热成像的，热成像呢最早需要冷却，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冷却的一个装置，一个屏，那么那也挺大的。就以前我们在展览会上见的那种设备，它效果好，但是体积特别大。但是后来的这技术呢，它不需要冷却了。其实都是在半导体啊那些个材质上想的办法。 有很多技术我们看的还是蛮炫酷的，比如说在这个《碟中谍四》里头就有这个汤姆克鲁斯当时不认识路，然后他用手点了一下那个汽车挡风玻璃，马上挡风玻璃就变成了一块屏幕，然后就会指点了他。 这个在技术上早已成熟，而且呢， 我就想问问于博士，因为这是属于这个光电领域的哈。 HUD， 还真的是已经蛮。 很成熟，不能说是很成熟吧，应该说是近几年在现，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领域。 哎，那我们怎么现实生活中没有看到我把什么玻璃的东西一点它就变成屏幕呢？ 主要是成本问题，还有亮度问题。 哦， 就光学方案呢是之前就有的，然后这几年的光学方案在不断的迭代改进，让这个屏幕可以变得更大。 比如说现在会用的什么地方，用手一点它就能变成这样子？ 很多展览展示的场所啊，然后也有很多新的车，新的概念车都已经运用上了。宝马在去年的发布会上好像就用过。 就是用手一点。 对，就是它的屏幕，它的那个前挡风玻璃就做成了屏幕。 哦， 因为这些技术最早都是为战斗机开发的。我们都知道飞行员飞在天上的时候，它开火的瞬间，那是那个曲线，它是瞬间的那个时间窗口。就是你在追逐敌机的时候，你必须要同时掌握很多信息。你不可能说我低头看一下仪表板，看看现在的高度、速度什么的。所以它要求所有的信息呢，尽量关键信息给你叠加到那个瞄准具那个地方。所以最早的时候就才二战的时候就有这种，就是一个抬头显示的一个设备，但是它能显示的非常少的这些个这个信息。但是起码你的高度、速度、你的这个俯冲角度和水平的变化的必须有，要不然你在高速滚转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往上开往下开呢？这个是必须有的，这是二战的技术。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把它，比如说计算机多了，就很多东西数据可以叠加进去，比如说轰炸的瞄准点啊，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航炮的瞄准点，它可以有个前置量，那么它就可以自动显示在那儿了。那么这个技术呢，同样也可以，比如说用在汽车上，但是呢不多，有的美国车，比如说它有那个夜间防止在高速公路就是没有那么多路灯的情况下怎么不撞呢，它有一个微光技术叠加在前面的这个风挡玻璃上，这个技术是有的，而且是很成熟的。 所以说其实真的是像克峰所说的，碟中谍系列的这个影片里头有很多这个新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我们可能觉得比较新，但是你们了解这个科技前沿的会知道其实已经是有了，只是并没有被大面积推广。如果被大面积推广的话，他们也不会拍到电影里头来让我们觉得这么炫酷了。在这个碟中谍里头有很多高科技产品，比如说在碟中谍四里头有一个，当时这个汤姆克鲁斯在一个走廊的这个前面啊放了一个全息影像的这个幕布，然后就给对方造成了一种视觉错觉，以为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以为的那个房间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做得特别的逼真。这个当年真的是被誉为这个黑科技神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哈，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当时这个电影呢，我就是在电影院看的，然后因为我就是做这个三维显示、全息显示方向的，所以我当时对那个印象特别深。希望大家当时能注意一下，或者是有的朋友呢希望可以回看一下那个电影。有一个相当于小细节吧，他是先是采集了那个看守的人脸，以后然后呢才把那个布给织上的，然后那个布呢会根据那个人的头的动来回从不同位置的角度的移动，然后来把那个图像呢发生变化。 对，所以你看到那个图像不是电影的屏幕上的一个平面的，而是一个立体的，好像就像场景在你眼前发生。 对，而是这样，他当时是这样做的，相当于是这个看守的守卫呢，他来回移动的过程当中，那个影像会不断的变化，相当于给他这个看守的守卫不同角度的这个图像。然后到什么时候这个事儿就穿帮了呢？同时来了很多人。 来了很多人以后呢，他就要跟很多人的脸，然后这个影像就来来回回的跳变， 嗯， 跳跃就穿帮了， 嗯。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技术呢，所谓的全息屏幕技术呢，在电影里表现的就是一个人眼跟踪或者是头部跟踪加上了一个投影的技术， 哦。 但是这种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不会存在的，是 不 成立的。 不会存在的。 对，为什么呢？哦，是因为人在正常的观看距离范围之内是能分辨出来是一个平面的投影的像还是真实的立体的像，嗯， 是吧？ 是可以， 我也觉得是，这一个三维的再怎么真，我也不至于说我看不出来那是个假的吧？ 因为为什么人要有两个眼睛呢？你想，就是因为他要有一个立体的这个感觉， 要有这个立体的感觉， 就是进化的时候，你看人只有一个鼻子，但是为什么有两个眼睛？他需要有这个感觉。 但是我知道之前这个于博士您一直在研究，而且有一个这个全息影像的设备本来还要带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的， 但是因为这个设备可能它有一定的这个播放的这个要求啊，所以我们这边可能达不到您的这个要求，没有带来，很可惜。您现在研究的这个已经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了？ 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做的这种立体影像呢就已经完全可以符合人眼观看特性。 就是我看到我就能觉得它是一真人吗？ 对，就感觉它是真实的立体的，从不同角度就能看到立体。 啊，是吗？ 啊， 那是也是就是跟电影里一样，就是你采集一下它的那个信息， 要采集很多的信息，相当于把它360度的信息都要采集到。 哦， 这样的话才能表现出立体。 那我真的要去试一试，我觉得我肯定能看出来，怎么能看不出来呢？我就不服气。 您是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啊， 虚拟的 ，但是您能看见它整体是一个立体的影像，这是可以做到的。就像现在我们看电影院需要戴个立体眼镜然后来看立体一样， 嗯，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就是把您的这个立体眼镜摘掉也能看见立体。 哦，现在已经能做到这样， 已经可以做到了， 摘掉眼镜也能看了。 对对对，已经可以实现了。 哦， 当然这个技术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未来电影里头或者说生活中用得到的，它在教学啊，在这个很多的对都能够这个包括军用领域都可以用得上，而且这个应该也算是比较接近要成熟了， 是吧？ 嗯， 还有第四部里头，他徒手攀那个迪拜塔也很棒 啊，那有一个手套， 当时有一个虚拟的这个手套， 对 啊。 但是说实话，这个手套这种技术呢，肯定不是他演的那样。这种带吸盘的技术有， 嗯， 但是肯定身上需要辅助设备，就是他那个压力变成那个能吸力，他肯定要有一个这种控制压力的设备的，这是一个。哦，另外还有呢，就是攀岩是一种技术，也当然也是一种体力了。 那么从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尤其是二位跟我们解读一下，确实很有意思啊。那有人说是科幻电影在驱动着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也想问一问二位，是真的是这样的吗？确实应该说这几年很多科幻变成科技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这个速度也是在不断加快的，是吧，于博士？ 对，是这样的。 嗯， 我个人认为呢，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个科幻驱动科技在发展， 嗯， 而我更相信是需求驱动科技在发展， 嗯， 这是我更相信的，只有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嗯，才有意义， 嗯。 科幻很多时候目的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炫， 嗯， 是为了漂亮，是为了票房，让大家哇，但是真实科技的发展一定是遵从市场规律的， 嗯， 一定是遵从哪里会为大家节省成本，哪里会为大家提高效率，一定是向着这些方向去的。 科方怎么看？ 是这样啊，就是说科幻电影的成功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就是航天时代，就是60-70年代。 嗯， 当时你看那个就是美苏竞争，国家投资那么大搞这个东西， 嗯， 所以后来出的电影，比如说《星球大战》， 嗯， 尤其前三部啊，后边那几个我不喜欢，前三部还是觉得很牛的。 嗯， 就是它实际上在那个国家在这个航天领域投资的结果，它驱动了这些，这是个边缘产品。换句话说呢，你这个艺术啊，它实际上是这个就是思想的这么一个载体。 嗯， 那么同样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看，比如说外国电影挺有的挺好，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拿来看，当做一个消费品，它是一个一个娱乐，但是 乐呵可以。 对，但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说，你觉得这个模式好，我们做一个自己的。 科峰希望更多的我们能够在国产电影头能够体现， 用这个方法 体现我们自己所有的这种高科技， 哎，对， 让我们自己看。 好，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拿来看，当做一个消费品，它是一个一个娱乐，但是 乐呵可以。 对，但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说，你觉得这个模式好，我们做一个自己的。 科峰希望更多的我们能够在国产电影头能够体现， 用这个方法 体现我们自己所有的这种高科技， 对， 让我们自己看了特别舒畅哈。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一部电影当中或者是一个系列电影当中的黑科技，也畅想了美好的未来。只有科技进步才能把这些科幻神话变为现实当中方便我们生活的工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充分阐释了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那么科技呢，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是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对于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和长久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今天通过二位的介绍，让我们又重新认识了这个碟中谍这个系列影片，也重新认识了这种高科技哈。也确实像柯峰所说的，我们也期待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够拍出这样的影片来。那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好了，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古人望月怀远，寄托思乡之情，如今深情诵读，感受亲情满满。诗会中秋，用诗词温润月圆中秋夜。 是否有一首诗曾经打动过你？是否孩子朗朗的读诗声让你重回少年时代？城市文化范儿与你诗会中秋，录制语音或者拍摄小视频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就有可能与北京电台主持人、知名学者同时亮相中秋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诗会中秋，等你发来心中的诗。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这次特展展出文物多达113件套，其中一级文物占展出文物半数以上。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故宫博物院藏四王的存世作品800多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04件套，二级文物600多件套，不仅是全国文物单位之首，更为海内外所收藏之最。刚刚为您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藏青州四王绘画特展的情况，与此同时，故宫藏四王绘画全集也同时在故宫首发。四王遵从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清新诗古，精研笔墨，追求文人画意趣，传承中国山水笔墨技法，在清代到民国画史影响甚巨。这套全集一共10卷，收录了包含这次展览全部作品在内的700件套文物藏品，全面展示了故宫藏四王绘画的整体风貌和艺术成就，这也是首次出版故宫藏四王绘画作品最多的作品集。上海博物馆考古队赴斯里兰卡进行为期40天的考古工作即将收尾。据了解，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签署了一项5年考古发掘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今后5年考古发掘研究、专业人员交流、文物保护和科技分析、博物馆展览与教育等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并共同整理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并以中文和英语出版，取得考古发掘成果有望以展览形式向两国观众做最终呈现。这也是中国博物馆与斯里兰卡文化机构首次缔结联合考古项目。国家大剧院2018台湖音乐周昨天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开幕，为期10天的时间里，大剧院将集中为观众献上8场文艺演出和活动，这也是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面向公众首次推出的公益性演出品牌，是台湖演艺小镇面向社会的第一次亮相。本届台湖音乐周将以文化北京、演绎台湖为主题，北京交响乐团、中国电影乐团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都将参加演出，详细演出安排观众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官网进行查询。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影像中国播映活动启动仪式最近在葡萄牙举行，这是影像中国播映活动的全球首站，一批译制成葡萄牙语的中国影视作品近期将陆续在当地播出。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晨曦表示，希望通过影像中国播映活动架起中葡两国加深理解、增进互信的桥梁，为深化中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期待中葡媒体加强合作，深入挖掘一带一路的人文价值，推出更多精品力作。2019北京世园会开始面向全球100多个旅游城市进行宣传推介，北京世园局代表团与雅典、柏林、利马等重要的旅游城市的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并向世界旅游城市代表们赠送了北京世园会特许商品世园会徽、吉祥物小萌芽和小萌花等造型的徽章套装，以及世园印象规划卷轴等创意宣传产品。与会代表们表示，2019北京世园会能够使参观者领略万花盛放的多姿，感受建筑融于自然的和谐，体验山水相依的天光一色。他们相信2019北京世园会将是一场全世界人民为之向往的精彩园艺盛会。花朵是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主题之一。9月21号，佳士得上海秋拍《20世纪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将隆重呈现一件沃霍尔创作于1978年的重要作品《花》。这件作品是沃霍尔同名系列作品中的一件，正方形的画布上四朵荧光黄色的花傲然怒放，在以黑白色系绘就的草丛背景的衬托下，营造出一种更为强烈的视觉效果。画面中像是人造再现平涂的花瓣，象征着人世无常和有限的生命，而这个特色也正是波普艺术世代虚空的象征。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与北京动物园共同主办的保护非洲濒危野生动物图片展，即日起到11月4号正在北京动物园百年展厅举办。这次图片展以保护非洲濒临野生动物为主题，展出了大象、大猩猩和狮子等非洲濒危野生动物的图片和文字描述，介绍这些野生动物在非洲的地理分布、科学属类所面临的生存威胁和保护措施等。除了图片，现场还布置了5部红色的电话，每部电话对应着一种动物，观众拿起电话，听筒中就能传出动物拟人化的介绍声音。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经北京市政府批准，2018北京马拉松比赛今天早上7:30鸣枪开跑，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运动员参加了这届比赛。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内，终点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庆典广场。比赛期间，北京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行经比赛沿线各交叉口的车辆和行人请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不得随意进入比赛道路，禁止尾随运动员。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交通时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比赛情况决定。第二届中国休闲大会将于9月21号在平谷开幕，除了学术论坛外，大会期间同期举办的2018国际休闲产业博览会、休闲时尚嘉年华、平谷农民丰收节等更具体验性的活动。其中平谷农民丰收节呼应了新设立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将致力于推广农业休闲和推动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丰收节将会在9月23号到24号举办，地点在金海湖景区，活动正好在中秋节期间，市民朋友也可以到平谷区体验各种农业休闲活动。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市今年将重点针对三山五园、中关村、奥体周边、天坛周边和二环核心区的116条道路展开步道、自行车道的整治或大修工程。另外，为提高骑行者等待舒适性和通行的安全，在三山五园和中关村区域20条道路路口范围内设置脚踏板，届时骑车者在路口等候红灯时不必再上下车。同时，本市还对现阶段步道系统突出问题进行了调查，下一步会细化管理，体现步道范围内不同使用功能的方式，引导行人过街等待和共享单车停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中央电视台系列纪录片《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热播，讲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在生活生产中与木头的那段缘分。中国木工的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有哪些？中国人与木头的渊源有哪些？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木作中的中国文化故事。 在这死去。 昨天夜里11点多，想购总部的办公室里依然是灯火通明，总监级以上的领导都在开会。针对昨天活动结束后接到几百条投诉电话的情况，领导们希望先预先厂家可以延缓涨价日期。 逛了几家商场，就属你们家的海参价格最实在了。就是电话怎么也打不进去，干着急也是没有用的呀。 既然是最后一天的优惠，那就应该敞开来做，这每次活动就几分钟，怎么来得及呢？ 刚出差回来就听说你们的海参要涨价了，这马上就过节了，一点准备都没有，就不能再推迟几天吗？ 确实海参呢属于高档食材，再加上下半年的节假日这么多，吃海参送海参的朋友肯定不在少数。那为了让更多的会员朋友们能够享受到这一次优惠福利，想购时间连夜开会与先鲜厂家经过多次的帷幄谈判之后呢，终于通过了以置换形式为大家争取了一天的福利政策。 是的，意思就是呢，全国想购电台为鲜芋仙厂家提供一天的免费平台，而换来增加一天的699元直供鲜芋仙海参的优惠。也就是说呢，现在起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依然可以享受到花699元订购到1999的鲜芋仙海参的机会，依然可以享受订购2盒就送价值298元海参焖烧杯以及价值680元的5斤重驼毛贝的福利。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本来嘛，吃海参吃的就是营养，丑不丑又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订购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一样，光氨基酸的含量就高达了53.6克，还有73.1克的蛋白质，让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参都是满满的营养。 是， 手机尾号0919的朋友订购8套，说啊，没想到享购时间这么给力，又争取了一天的海参福利，那必须要多订一点儿。还有7544的朋友订购了10套，说家里亲戚啊那么多，一家一套才1000多块钱，肯定比送红包要贴心。还有6813的朋友订购了20套，说领导交代了，中秋节要准备一些高大上的礼品送客户，海参健康又营养，驼毛贝大气又时尚，关键是啊，今天的海参套组从来都没听过。 不是没听过，而是从来都没有举办过。拨打进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呢，而且订购2盒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贝。提醒您，今天是海参临时加档，是最后的机会了，加油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